退化了，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因为我觉得我在我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妈妈常常会挑剔我一件事，就是我妈常会觉得你怎么感知力那么差，就是走路也不看仔细，碰到东西啊，或者是坐在电车上面，人家广播说到哪一站你也不清清楚，就我常常会被教训这种事情。那每次被教训我都会蛮有一点警惕的，就是我在感知事情的时候没有很认真，或者是读书啊，就是一行字读过去会好像有读错一两个字也没有很在意之类的事情。那像这些事情都是值得反省的。那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最可以要求自己做好爱自己心的感知力跟表现力的行为，其实都不是那么难，但是大家都不一定会做。就是人家问你什么你就要答什么，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哎，但有些人做不到是另有隐情啊，比如说爸妈说你去哪里啊，他就是答我很快就回来啦，对不对？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要去哪里啊，就是另有隐情。但是能够答得准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居于礼法啊，就像别人问你说你吃中饭了没有啊，你就说啊不用客气啊，那就是人家会当然就是我又没有说要请你，对不对？这已经就是当你因为人家问你的是你吃过没，可是你却以为别人要请你吃，对不对？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错误啊。但是我别人是没有要请你的意思，可是他问假的呢，那你更要答得正确啊。别人问你说吃过饭没，我就要说还没，然后对方一定不敢再问第二次了，就是那么还没你要请客吗啊，就是那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感知，而这件事情要回答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的要求自己要答准别人问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台湾岛的这个部分是做得很差劲的。因为有些同学跟我去香港吃过宵夜的啊，在香港点菜多过瘾啊，对不对？就是在香港点菜，就是如果是饮茶店或者茶餐厅之类的，然后那个一个服务生进来，然后所有人就乱喊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要加蛋，什么什么不要酱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服务生就会说啊好，你是两个馒头不要加蛋，你是要加蛋不要加不要加吐司，你要对对，然后就全部都端出来都没有错。这个我们台湾的服务生在你面前写了之后再端过来都是错的，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就可见的人家的感知力跟表现力是多么的有自我要求，而我们都没有自我要求。就是那换一句话来讲，如果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表现力的话，那就是做每一件事都要非常认真，把它做到最好，让自己表现得漂漂亮亮的，对不对？这叫做爱惜我们自己的心。可是那爱惜自己的心这个活动呢，换一个讲法就是做事情很认真。那可是现在我想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是觉得人家又没有对我们多好，我们何必那么费尽心尽力，所以用混的就好了。有没有这种想法？就工作的时候就混一混就算了。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心向外的反应，因为我们做事情认真，把事情做到最好，对我们最有意义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爱到我们的神，能够长养我们的心神，不是为了你老板有没有给你足够的薪水啊，是我们在爱我们自己的神。那可是呢，现在只因为对方没有给你很好的待遇或怎么样，然后就鬼混的，到最后是你的心，你的神在退化。那当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没有在爱自己的神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心其实是会有某种反扑的代偿反应的。就是我们在平常跟人家讲话，听人家说什么，当一个伙计人家在点菜的时候你都不记清楚，然后呢平常在做事情的时候又不认真又在混，那这样子等于是你一直没有在爱护你的心嘛，对不对？那平常都没有在爱惜，没有在照顾，没有在滋养自己的心的人，换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人对自己的心是很冷漠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那一个人对自己的心冷漠之后，就会产生一种代偿反应的情绪，称之为寂寞。就是一个人会寂寞，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心很冷漠。我会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这几年来越来越没有寂寞这件事情。因为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我会在家里面跟自己讲话，然后写一些东西来反省，然后帮助自己变快乐起来。所以我的生活里面，就算没有别人让我快乐，也没有关系哦，我自己可以帮忙我自己快乐起来。所以我很少有寂寞的感觉。可是如果你平常对这个心的状态就是处在一种爱理不理、自暴自弃的态度，然后呢，什么时候你的心情低落了，你自己会根本已经就是一开始是懒得管，到后来根本已经管不了，所以就你自己没办法把自己的心拉起来。那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心已经冷漠成习惯之后，他就会想要比较简单的方法。简单的方法不是正确的方法，就是希望有一个别人能够来使自己高兴。就当我不高兴的时候，如果有谁谁谁来送我礼物，这样我就高兴了。所以当一个人习惯于对自己冷漠的时候，他会失去快乐的能力。而当一个人失去快乐的能力之后，他就会希望外在的世界能够带给他高兴，就他自己不能让自己的心好起来，所以要靠别人来煽动他舒服一点。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个伤心的这个能量啊，叫做喜这个情志。所以如果一个人呢是很喜欢被别人所讨好的，那他的心力就会衰退啊。那这是一个，也就是一开始自己对自己的心冷漠，那冷漠到后来的话，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很不好的结果。那喜伤心这件事情存不存在呢？我觉得在我的人生里面会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件事情存在，可是我不晓得其他的朋友们啊有没有感觉得到。我觉得我的那种感觉到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我们做教书的人啊，这堂课教的好不好多少都心里有数嘛啊，就是教的差同学反应也不怎么好，自己讲的也觉得好像乱七八糟的。那我曾经有一次，大概是一两年前吧啊，曾经有一次，我有一次教书换了一个教法，然后觉得教的比之前好很多，所以就那好很多的意思就是我的表现力有进步了，对不对？然后呢，我那次就觉得好高兴哦，然后就打电话给朋友说，哎呀，我今天过了我今天最快乐的一天啊，我教书比昨天进步很多啊，怎么样怎么样，就高兴了一个晚上。然后呢，下个礼拜再教书，发现呢教书的功力是大为退步，就是那个原来已经练到的感知力跟表现力就大为折损，然后又爬了不知道两个月还三个月才爬回原来的水平。哦，那次就让我有点吓到了。那我在课堂上有的时候从大家基础班吧，会跟同学讲说，你说呀有个人来骂我，把我弄得很生气，我回去吃不下饭，不能好好读书，不能好好做事，这是一种妨碍。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来说了我一堆好话，来拍我马屁，然后让我很高兴，其实我回去一样是静不下来，不能好好读书，不能好好做事，就对心的损耗就大怒跟大喜，其实我甚至可以说是大怒的损耗都还不如小喜呢。就稍微有一点高兴的时候，其实人的心就已经静不下来了，感知力跟表现力都乱掉了。那如果你很高兴，这样过一段时间心力就开始在涣散。那当有了这样子的经验之后啊，我看到庄子的养生主里面的那个庖丁解牛啊，就会有一种很会觉得说庄子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就是庄子他就讲说，这个庖丁啊在杀一条牛啊，每次都用最高境界的杀法去杀那条牛，那牛都变成一滩碎肉了，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啊。那当这个庖丁这样子杀过去的时候，哇，全世界的观众都觉得他这个人杀牛杀实在太漂亮了，他自己也会觉得这一刀下的实在是哇真的是淋漓尽致啊，就觉得舒畅无比。可是呢，当他杀完这头牛，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庄子上面写说他就立刻要做一个活动，叫做踌躇满志啊。这个成语到现在都已经完全曲解掉了，就在庄子原文里面是，当你做了一件事情做得很完满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喜悦冲上来，对不对？可是你要用尽全力把那个喜悦拉住，让你自己不可以为这件事情高兴，因为反正你将来会更进步嘛，等到你更进步之后再看今天的自己，就会觉得也不怎么样嘛，所以有什么好高兴的，对不对？所以 定要不允许自己有这种欢那个高兴的那种冲动，就是有高兴的人就会有低兴啊，就是会被人家惹高兴的人就是会被人家弄生气的人，因为这都代表你的心是没有自主权的嘛，那是一样的问题。所以就是当一个人进步的时候，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在庄子里面竟然是不可以高兴。那我觉得我在教书的过程里面会经验到这个事情，一旦你高兴了，你的教书的能力就会被破坏了很多，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都会退步。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啊，就比如说像我认识的亲戚里面啊，比如说我的亲戚里面有人是大官的太太啊，那你知道大官的太太旁边就会跟着一大堆不大官的太太，听得懂吗？就有一堆比较小官的太太去巴结奉承啊，夫人长夫人短的一直叫啊，那这个大官的太太，这位大夫人呢，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哇，看照镜子觉得自己很憔悴，那些小夫人就会在旁边叫说，哎呀夫人你哪里会憔悴，千里容光焕发好得很啊，讲一大堆话就讨她欢心哦，然后这样子捧着捧着，然后最后她那个最大的那个夫人就每天都活活看起来呆呆的哦，就是心力会开始有一点减退。就当一个人喜欢高兴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走上感知力跟表现力的退步之路。那所以说我想地球上有一个民族是特别喜欢高兴，就是美国人，对不对？所以甚至像我在看那个外国人教书那个情志所伤啊，他那个心经是空着的，你知道，就是他不知道高兴有伤，他外国人甚至不能够发现高兴是伤心的，因为他觉得高兴是一个好的能量啊，跟高兴有什么不对，对不对？他们像那个外国人，他们那个办教堂的啊，就是你去那边，他们要跟你什么，就讲一大堆那种很煽动的话，让你觉得什么圣光加深，然后在那边亢奋到晚上都睡不着觉，这种基督教才够滋味，对不对？就是喜欢煽动人去高兴，然后代表说这样是，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高兴。我会觉得我们能够调养到自己心情很平静不起波动，那叫做快乐。可是呢，这个被煽动的那种亢奋感啊，你不能，那个高兴其实是不见得是健康的。那这样的很喜欢高兴的民族，你不觉得到后来都觉得那人变得很呆很肤浅吗？就再也不能思考比较深入的问题了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如果要保养自己的心的话，第一个是不可以混，无论是感知或者是表现都要尽全力做到最好，就是这一点。那另外呢，在情志上面就要记得一件事，如果你不喜欢生气，如果你不喜欢烦恼，你不喜欢恐惧，那也请各位要不喜欢高兴，因为高兴这个情志实际上对于心还是有破坏的，只是那个破坏没有很明显的破坏在肉体上面。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喜欢高兴的美国人有多少人在看心理医生呢？就是感知力跟表现力会受伤，然后喜欢高兴的台湾人会怎么样？会看到什么不实广告都马上打电话购买，就是很容易被骗。就是心力要好，不骗人跟不被骗也是一个很必要的啊。可是现在我们台湾人已经被骗到一个什么境界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家常的状况是，如果有人挑拨离间一个你的朋友，让那个朋友在生你的气，你呢，对方要挑拨离间到他敌要跟人跟你翻脸很容易，你要去跟他讲真相，让他认清真相，然后回头接纳你，变得很难，对不对？所以反而是听谎话一听就信，听真话怎么讲都不要信。就现在人的这个感知力已经颠倒过来了。那当然在我们人呢、发狂的时候，现在西药呢就给你压低你的感知跟表现力，让你吃了之后人呆呆的，这样的一个狂乱度也降低了，对不对？那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啊，那用在这种忧虑症啊或怎么样焦虑症，也是用类似的方法，就是降低你的这种感知力跟表现力的方法。那这样子伤你的感知跟表现来让你比较平静，比较不难过啊，有些抗忧郁的药，就其实忧郁也有理由的，这些理由也是要处理的。可是有时候吃了那个药就什么理由都不见了，那这样子说是一种真的健康吗？也很难说。那可是在 我觉得吃抗忧郁的药也好，或者是像现在很多一般的人都喜欢追求高兴也好，到最后都会产生一种蛮自毁的结果。我想我们心力比较好的人，就是要好好的活着，让自己活着活得很快乐啊，就是有真正的快乐是很健康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吃那些抗忧郁的药，有一天会吃到你的心力有一点反过来。怎么想呢？就是好像就像某某人他吃很多抗忧郁的药之后，然后从高楼顶跳下来，然后别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英年早逝，怎么这么想不开。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吃药吃到那个程度，当他跳下去的那个瞬间，他是觉得我想开了啊。所以就是对于生命的那个正跟反的感觉，其实可能会颠倒一些些。那我曾经有一次有遇到一个学弟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谈到人的快乐跟不快乐，我就发现这个人讲话很奇怪，他会跟我用一种类似诡辩的方法讲说，人如果快乐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快乐，其实这不是一种快乐，那如果是不快乐能够享受这个不快乐，那也是一种快乐。就他的快乐跟不快乐的感觉跟一般人是颠倒的。然后我就问说，学弟你是有心脏病？他说对对对，我有心脏病啊。就是那个，但是我这都不是绝对啊，不是绝对，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心力上面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会存在。当然你说这个心力上面的问题是不是一定会作用在肉体的心脏，这灵魂的这个心脏所发生的问题是不是一定会作用在肉体的心脏，其实不一定啊。灵魂上的心脏发生的问题可能是发生在失眠啦，可能是发生在忧郁啦，或者是发生在就是没有人让他高兴的时候他就想去自杀啦之类的问题。但是是不是一定作用在肉体这颗心，那不一定。因为肉体这颗心我觉得跟厥阴区块比较有关，跟脾比较有关啊，就是有很多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肉体的这个心脏。但是至少啊，这个灵魂的心脏呢有这些东西需要注意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说心脏的这个能量是火，对不对？那也可以说这个心脏的能量就像是一个，因为我们在中国人在定义火的时候，可以把它定义为热，也可以把它定义为光。那无论是热或者是光，大家都是有一种辐射的状态，对不对？所以这个辐射的状态它有两个层面的要点是关系到这个心脏的调性的。就是当外国人谈到爱的时候一定会画一个心，对不对？那代表这个心在调性上面很接近人的爱。那人的爱是怎么样呢？是怎么样叫做爱？就是你做了一些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叫做爱，对不对？可是现在有些人的爱已经是做了之后世界不会更美好的了，就是比如说谈个恋爱谈到同归于尽之类的啊，或者是我们说一个心软的妈妈不断地原谅她的这个坏儿子，然后那儿子越来越坏。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也是一个很喜欢把心软当作是爱的民族，哎，所以心软到后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已经对任何不好的事情都已经没有什么阻止的能力了哦，就是都事情都换下去就只好认了。所以，那我们这个台湾人的这个从恶的能力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就是像我们的法律哦，就说你仔细翻一翻检，稍微加加检，你会发现说，哎，奇怪，怎么小偷到我家来，我把他打伤了，我又罪比小偷还重。就是台湾人的这整个心软的调性的这个状态已经蔓延到这个地方啊。那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中国人说人呐、啊、是要有赤子之心啊，那这个赤子之心呢，其实是有一个特征的。就像如果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子，他在玩什么东西或者吃什么东西，你把他拿走，他就会跟你翻脸，跟你哭闹，对不对？可是呢，当这个孩子呢被我们洗脑到某一个年龄以后，就会开始出现一个叫做孔融让梨的行为啊。当一个小孩子会让梨的时候，就已经失去赤子之心了。那如果心脏的那个能量真的很像是光线或者是热的话，那一定是越接近中心的地方越多能量，越旁边越是比较能量比较稀薄。这东西称之为秩序，也就是我们人要爱啊，一定要先能够爱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好起来，才能够爱别人。那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爱自己，可是却在爱别人的时候，其实这种东西是很伤心的。就像很多人他每天对别人付出爱，其实有时候看起来真的觉得只是那个人是不甘寂寞而已，就他撑不住他自己的寂寞，所以一天到晚找人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其实 我觉得我们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这颗心爱得好好的，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那要爱别人这件事情，等到你自己真的活得比别人快乐很多的时候，比较容易爱。就像是我如果在庄子班啊，如果有父母问我说我怕我的小孩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他都不听我的话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嘛，当你比你的小孩子快乐十倍的时候，那小孩子一定会主动来听你的话。现在就是因为觉得父母活得比我们不快乐，然后就会觉得父母给我的意见都在拉低我的水平，我干嘛要听啊？对不对？当我们身为父母比小孩快乐十倍的时候，小孩听你的话都来不及啊，对不对？他觉得听你的话很好啊，因为可以更快乐啊。现在是因为听了父母的话都会得到痛苦啊，所以大家都不想听，对不对？所以这很基本的嘛。所以如果你要爱别人，你千万不要主动去爱任何人，因为如果你真的能够活到比别人都快乐很多很多倍的时候，他会来问你说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如果你没有到那么快乐的时候，人家也懒得问你，那你给人家建议，人家也会觉得不敢相信哦，因为你也没有活得多好。所以在一个新的能量来讲的话，其实人是可以活得很自私的哦，就是你如果真的很快乐的话，对世界的帮助比较大，因为你真的很快乐的时候，那些不快乐的人会主动的来向你学习他要怎么样才能好起来。可是如果你不够快乐的话，变成你主动要挨家挨户去推销说怎么样我可以对你好一点，可人家还不想要，所以效率会变得非常低。所以你真的要爱周遭人，请先爱自己啊，就是非常基本的算术。那像这些都是略举例子，我觉得谈到这个心还有很多很多层面可以说，但是只是今天大概的把这个五行的调性跟心藏神至少是个最基本的东西跟各位同学定义一下。那我觉得其实回到家之后，其实自己看自己的行为，日常生活中听人家讲话或者做事情，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反省的，不只是你们反省，我也反省。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继续把这个五行的五种情志啊，就五脏的情志的这个东西继续把它讲完。然后呢，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这个讲一讲关于中医中药的减肥的这个话题。那这两个礼拜就都算是赠送课啊，不算在堂数里面。那我们上这个《伤寒论》的正课的时候才来算堂数。